锵锵三人行，Merry Christmas！ 哎，今天这个局面非常好，我觉得今天咱们最合适聊圣诞。嗯，一个是法国人，我给你找一法国帅哥。 他真的长得还不错哈， 还不错呀！我努力我也长不成。 比我在法国看到的男生都帅，很奇怪。 是吗？ 为什么？我以前住在巴黎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艳遇。 住了一年， 我看到的法国人都矮矮短短，然后肚子大大的。 你看，你要不来北京，他就有艳遇了，你知道吗？ 是吗？ 哎，朱莉安，咱们就是圣诞节啊，圣诞节，这个法国人特别正宗。再有就是吴淡如啦。哎，终于请到你了，咱们台湾的才女大作家，畅销书作家， 是 还是我的同行， 哎， 是这节目主持人，主持好多节目 啊，是啊， 真不错。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台湾美女，一个法国帅哥，再加我这么一个半瓶圣诞老，是我他怎么别人穿像圣诞老人？ 你缺一个胡子，所以望之不似人君啊。 我怎么看我怎么像刚洗完澡似的？ 你应该早说，我们也好准备准备这个服装。 是吧？我觉得你穿可。我你看都全套的靴子，我都 他穿也不像圣诞老人，要老一点，肥一点。 哦，是吗？ 你配上胡子就好办了。 哎，那这个朱莉安，你得逗逗法语啊，你那个什么，给大家那个什么 Merry Christmas， 法国人圣诞怎么祝愿？ 是这样 ，Rene， 我法语都不会， 忘记了。 集中一下 ，Joyeux Noël à tous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excellente santé pour l'année à venir。 哎呦，像萨科齐跟发表总统讲话，说什么呢？ 说这个祝大家圣诞快乐。但是我顺便呢也说到，祝大家在明年当中的身体健康。 哎，好，会说话。咱们淡如呢？ 那我也只能说台语啊。 对，你说台语，台湾人圣诞都怎么祝贺呀？ 都圣诞快乐，打个点安。 这好像大家被贬，大家被贬一下。 大家平安，我只是把他的话翻译成那个台语。 大家平安，好，平安。我圣诞老人呢，也给你们送礼物啊。我们节目组给你们准备了，我们没什么预算啊， 吃的吧， 勉强吧，就面包啊。面包 看起来像姜饼的东西。 重要的是这个，一人一个小信封。朱莉安，吴淡如， 里面是红包， 红包是吧？ 你打开可以看一下。 对，我们得看一下。 来，咱们看看淡如的是什么呀？念一念。 这个礼物来者不善呢，他是在问我问题。 是啊， 是啊。2007年，你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哎，这就是你要跟我们讲的。现在能想起来吗？ 对，这很多秘密 即兴啊，即兴啊。2007最幸福的一件事。 哎，我从那个台大 EMBA 毕业了，而且我花了半年写论文，因为我本来有一个法律系学士的学位，有一个中文研究所硕士的学位，我又回去念一个气管研究所。虽然这件事情对大家而言是很无聊，但是对我而言，我一定要雄跨文法商。所以2007年我毕业了。 反正你已经不怕嫁不出去了。 对，反正已经嫁出去了，反正也没有办法退货了。 所以 毕业 学历再高也没关系。 对，没错。 朱莉安，你拿到的是什么呀？ 你麻烦你给念一下。 完蛋了。 哎呦，我们这个实习生还会写法语呢。 Live the moment, live blood。什么是你2007年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行啊，你能念出来吗？你能用法语？ 不能。 来，你拿法语给我念出来。 Quel est l'événement le plus romantique que tu as vécu en 2007？ 哎呀，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2007年，回答。 2007年最浪漫的事儿，跟女朋友分手呗。 真的？跟哪个女朋友分手？ 我早就分手， 早就分手。 今年没有什么浪漫的事情。 哎呦，你长得模样就浪漫了。 我估计我们的这个编导是想啊，朱莉安是法国人啊，应该生活当中不缺乏浪漫的事情。 哎，对呀。但是你却要有一双发现浪漫的眼睛。咱们今天也挺浪漫的，是吧？两男一女，情况很复杂，对不对？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 你这不回答就会显现出你生活很乏味耶。 我生活一点不乏味， 那就讲一讲吗？ 其实我，但大家可能也觉得很无聊吧。其实我生活当中啊，活得比较潇洒。我上回有一次做节目啊，就说啊，我实际上呢，喜欢给大家印象中呢，我是一个非常忙的人，但是呢，实际上每天我都给自己留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所以呢，我会比如说 享受哪方面的生活？ 我喜欢听音乐，这个你知道吧？ 他原来玩打击 机，你本来是音乐。 对，所以我家也有音响设备，有很好的音响设备。然后呢，我会去买唱片， 这是一种比较潇洒，我不能说浪漫，但是很潇洒的生活方式。 有人陪你听音乐吗？ 有啊，我们对啊，很多朋友陪我们一起。 没错， 一听到美，我就想跟朋友分享。 哎，音乐本身就是浪漫，所以我就给你们听一段我喜欢的著名的圣诞歌。咱们现在也听一听，造造势嘛。好，咱们来听一听Merry Christmas。So this is Christmas, and what have you done? Another year over, and you won't just be gone. And so this is Christmas, I hope you have fun. The near and the dear ones, the old and the young,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Let's hope it's not a fall without any fear. So this is Christmas, the weekend for storm, the rich and the poor ones. The world is so long, and so happy.哎，有音乐浪漫了吧？我怎么穿着像浴衣啊？我老觉得就跟外国人穿，咱中国人没法学这个。你们这是洋节，但如果你这整天到处游的，你圣诞有什么变态的回忆跟我们讲一讲？ 变态的，其实我在法国哈过过两个圣诞节，那时候我很年轻， 都变态是 吧？24岁的时候，哎。当时其实法国圣诞节华人好可怜哦，尤其我们那时候去那边哦，就是读书，但是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校在读书，就有点在念语文学校，然后就很可怜呢，因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然后圣诞节晚上我就只好吃那个麦当奴 麦当劳， 对，因为没有任何法国人是那个店是开的，然后也没有任何连续两天没有任何 shopping mall 是开的， 对对 对。 然后你一个人就有点流落街头那时候才突然感觉说人在异乡非常的孤单 会吗？我认识一个法国女朋友啊，她说这个法国男人呐，随街的就追我呀。 等一下， 我一发现一个单身中国女子，马上就有法国男人 追起。没错，后来我就遇到了一个法国男人，这个更复杂了。 讲一讲， 就是后来那晚上我就在街上游荡啊，又没有东西吃，然后就想要去找一家麦当奴买一个汉堡吃。 对， 那看全家人家一望进去，每一个人家都在过节。其实一个人真的很不好受。 卖火柴的小女孩。 对，卖火柴小女孩的印象就进来。然后在走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一个法国人，他就跟着我。其实他长得还 OK 啦。 是吧？朱利安二哥。 那就是奇怪，我一直觉得巴黎的男人都很矮，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都比我高。 没有，矮的很多。 法国人多数还不算高。 沙特奇才165。 对吧？ 1.65米。 对，拿破仑。 就大概都是长那样，就我看到。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然后他还蛮年轻的，我想他蛮友善的。后来呢，他用法文跟我讲，我那时候还讲得不太通嘛，他就跟我说，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大概就用英文讲，May I invite you to have a coffee? 然后什么，我就想说，好， okay. 对，我想说反正麦当奴嘛，那里也不怕人家对我怎么样，那我就跟他去喝咖啡，好了。那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他讲他英文不太好，那我的这个法文也不太好，那我们只能讲那个很片段的句子好，就沟通老半天，喝完咖啡，我就要跟你讲说 Merry Christmas， 我要回家去了我已经吃饱了，然后他不放我走，他就问我说兰， 他管你叫兰吗？ 不是， 来到快到我的身边来， 然后怎么了？就是你他，然后他只说。是你家还是我家 我天哪， 不是，后来我才了解一件事， 我真佩服你们这个种族。 对，我后来才了解一件事情， 这是给我们法国人争光啊 对，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也遇过这种现象，就是法国人觉得说他只要在街上认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愿意跟你喝咖啡，这个表示他就有了机会所以他就会马上提出更直接的要求。 所以法国女人一般，她这种情况下，她要觉得对你没意思，她会拒绝你的，而且有时候拒绝的比较狠，看你好像你有病一样。 是吗？法国女人对本国男人 就 这不是一个本国或者他国的问题。 可是这个翻译的太直接了，就是你答应去喝咖啡，等于同意去跟他怎么样。 嗯，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兴这个， 不会吧？ 小心跟男人出去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但如这个啊，法国圣诞艳遇啊，哎，朱莉安，现在我们的理解是平安夜是发生艳遇的那个晚上嘛？年年香港报纸都登，就是今天晚上，一个是保险套的问题，一个是少女喝酒的问题，就是很多少女失身之夜就在平安夜。 保险套也是卖平安夜套装是吧？ 我这也是一种圣诞圣诞保险套，行吗？ 我发现你们的尺度已经是这个比台湾做节目还大。 你这保险套是我们要大力推广的， 大力推广， 大力推广，呼吁全人类都要保险套。 对 ，因为地球人口已经爆炸了， 对。对， 我不讲这个，脸要红了。 哎呦，你还会脸红？ 没有， 谢谢。 对，我想说的是，实际上，这也分那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西方国家也是分小城市、大城市的。比如说大城市，我们看到圣诞节，比如在纽约，就非常热闹。有的人专程可能，你比如说中国人，有时候他一想，哎，这个圣诞之夜啊，平安夜，我们就去纽约。很多人有这个想法，觉得纽约特别漂亮，还有巨大的圣诞树，还有大家就非常非常热闹在大街上。但实际上真正的多数的地方啊，圣诞就跟中国的春节是一样，你大街上没几个人，大家都在家里家庭里边过。所以你提到这种华人的这种孤单啊，实际上比我们在中国还孤单。中国人比较好客，要我们说，哎，他很高兴。如果说我给任何一个朋友，我说，哎，那个春节我能跟你一块过，他会很开心，说那没问题。 对， 他父母也非常开心，就教我包饺子什么。 对， 但是在法国，他不会说想着把外人请到家里边。 对， 哦，是这样的哈。所以你看，这完全是差两差的。 我们是家族团圆， 对， 一个外人去干什么？ 我们现在都理解圣诞节，你看是个年轻人的节日，出去 party 啊，干嘛呀？什么艳遇啊？实际上后来人说外国人这是咱们过年呢， 其实元旦 元旦是你们就是一天是吗？ 乱搞， 元旦真的是乱搞一天。我可以说我的遭遇好了，刚圣诞节已经够可怜了，对不对？在街上流浪，然后到了元旦那一天呢，那我的同学啊就建议哈，就也是一堆华人，他建议说我们到凯旋门去倒数吧。 哇，够疯的。 然后到了凯旋门的时候，后来倒数，我觉得那是最凄凉的一天，因为很多人嘛，然后一直在数到说好的五四三二一，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绝对跟你狂拥抱和接吻， 接吻呢？ 对，而且 绝对 各种肤色都有，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很多人就抱起你就亲，你知道？ 这 后来我一开始发现， 亲也挑地方吧， 对，很多人就直接跟你亲嘴， 亲嘴， 对，而且 跟他亲吗？ 没有啊，就你挣扎也没有用，因为他们 在强暴啊。是吧？ 三秒钟之内，我发现我的朋友被抱住之后，我就像抱一只老鼠一样抱头鼠窜，冲进那个地铁站。我觉得我不要来倒数了，这是一个错误的。 哎呀，这好事我就在墨西哥碰见过，他们也是过一个什么节？ 有人亲你吗？ 有啊，开始是夸我看谁都能抱啊，后来我们中国人要多势利眼呢，就哦，原来能随便抱， 对， 就说这一天。这一天，然后我们一帮男的就专找那漂亮的，呼家伙上去抱他，真能稳呗。 你不是有一次说你这个以后有一个男的就非常凶的就看着你，好像你跟他女朋友， 我把他的女朋友给稳了，没错，在墨西哥 你也是势利的，因为你会挑身材。 没错，所以我跟你说，中国人他是非常源远流长的。过去就说林语堂先生写过一个文章，你记得吗？还说嘛。说美国那个时候说有换妻的嘛，说一个中国人他也要参加换妻俱乐部，他的选择是什么呀？到唐人街拉一个妓女去了，跟别人换老婆。这咱们聪明，咱们 林语堂的时代有这种事情，现在在台湾其实也有换妻俱乐部哈， 对呀， 也都是拉了别那个 哦。 拉了那个 最后看一屋子都是鸡， 酒店里面的那个对，去换， 这玩什么呢？哎，朱莉亚可以接着。 我突然觉得我真是到中国学习来了。 你觉得我们比你们还开化是吗？ 嗯， 哎， 不是开化。 朱莉亚，你觉得你在法国跟一般法国男人相比，你算外向呢，还是算偏害羞的？ 正常， 那正常。你会在街上看见一个女的，就对她表示吗？ 跟着半天。 也不敢说话，就一直 跟着。那得分情况啊，有时候也得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或者合不合适。以前我经常就那时候比较 就是十七八岁啊，那个时候十八九岁，那时候还比较害羞一点。 嗯， 那时候经常就会在地铁里面发现一个美女，然后我想哎跟一下，然后觉得自己很傻，就是为什么？但有时候没准还能成，你知道吗？但多数情况下， 能成是什么意思？ 就是能 在法国，我会觉得法国 我家、啊、就能成了吗？ 哎，真的吗？ 高兴 小姐的小姐愿意喝咖啡吗？ 大家看到法国人就是这么喝咖啡的。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你讲朱莉，名人更受罪，名人基本上断了自己在公众场所找女朋友的， 就是的，比如说今天我叫阿花好了，那你来觉得说我长得很可爱，你来追求我，那我答应跟你去喝咖啡，你心里就会开始担忧，你会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其实只是想要找个记者来偷拍，或者是不是我会跟我的朋友说哎，那个谁谁谁对我他说真的好讨厌啊，那个谁一直纠缠我，就你会很怕。 写博客现在 对，然后在写博客说我跟窦文涛喝咖啡的经过。 完了现在 Google 一搜窦文涛三个字马上第一就出现这个， 这还不是最惨的，你知道我听北京一个小姑娘跟我讲，这绝对是真的，因为是她亲身经验，香港的一个明星，一个帅哥，然后在唱 K 的时候碰到他，你知道有时候女孩子的心理问题她多变， 对， 她呢很喜欢这个帅哥， 嗯， 然后呢就在卡拉 OK 房两人越说越热乎嘛，最后就跟着这个香港这个明星啊去了酒店，你知道吗？都躺在床上了。然后这个香港明星呢，到洗手间去洗澡。这个时候他突然一想，后悔了，或者说也可以了，我跟他到这儿，又想起自己还有男朋友，觉得对男朋友不太好。 觉得你够了 啊！够了，快跑了！跟我说真的，哎呀，我一直在想，我那个人洗完澡出来一看，床上没人了。 不是，那你后来就在想说，哎呦，我不要随便哈约人家到酒店里 面去，幸亏不是我， 以免他会找到另外一个窦文涛来讲我们两个这一段经 过。你赶紧做一件好事吧，下次你碰见那位香港明星的时候，跟他说一声。 对， 其实那位女孩子，我碰见她了，她有点不好意思了，想跟你道歉。 所以我今天穿的都像刚洗完澡的嘛。哎，咱讲点正题儿，就说这圣诞，朱莉安。 OK， 我们老觉得像刚才我们还在聊春节呢啊。 嗯。 说你看，我们说起过春节的时候， 嗯， 实际上我们心里啊是会有一大堆传说的， 对， 比如说祭天呐、 啊，或者圣诞追远 呐，哎，叫做年的那种东西啊，什么？ 嗯。 你们在我们过圣诞呢、啊，实际我们是没记忆的。像刚才看这个什么耶稣啊什么这种、 嗯， 我不知道你们对圣诞是有个什么感觉吗？跟我们不一样的。 嗯，耶稣家里面的事儿我也没什么具体的记忆，但是 原来你们也数典忘祖 的嘛。其实我比较有记忆，因为我曾经待过基督教会、嗯、啊，以前念中学的时候。 你还真像是信教的人。 寂寞哈。 因为 我觉得唱圣诗很好听，有没有？ 嗯，他真的有时候在教堂里面听他们唱、 啊。 对，那其实你喜欢那个气氛，尤其当你在学校生活很无聊的时候。嗯、所以后来我去耶路撒冷，我去走过耶稣受难之路，哦、有没有？他就背着那个十字架，有没有？后来 你背了吗？ 没有，他们不让我背。 没有今天了。 我就背了，他们以为我在装耶稣，这样子不太好。 嗯、 然后其实你。走着那条路，然后到处他会告诉你说总共有14个站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着你其实想说哎，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话，他就回过头来说哈，你们不对那个犹太妇女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以后要为你们的丈夫和儿子还有后代子孙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这其实是一个蛮严正的一个诅咒哎、嗯 对， 但也有点感人。 我们实际上啊，在这个在法国呢，就在很多西方国家呢，受这种宗教的教育还是挺多的。 嗯， 包括你就会发现，在西方国家你会碰到很多无神论者，但是西方的无神论者跟中国的无神论者又不一样。 不一样。 中国的无神论者，那本身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实际上宗教的位置不是很大，不是很高。 我没宗教。 对、嗯，所以呢，中国的无神论者，它是一种。更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包括中国这个神字、 嗯、 它是不带宗教含义的、嗯、可是你其他西方语言里面你就看没有神这个字，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佛、啊、要么是全是这个词都一定是有宗教意义， 很神圣感的感觉，给咱们搞成晚上 party 乱来啊。 所以我觉得我在中国的圣诞节跟这个法国圣诞节有个最大的区别、 哎、 我在法国过圣诞呢是快到圣诞了啊，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在中国是快到圣诞了，该忙了。 对，他讲得很好、哦。 是是是。 你好， 大家好。 是有帽子，有帽子。 我戴上一个红过圣诞节的眼镜儿。 很可爱 啊，是吗？ 像年轻 十岁的，年轻十岁，我以为我就是 这样比较像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 那个谁说呀？ 我老觉得像个贼啊。